去又来，桃花又盛开，祝福已经悄悄到来。放下了感慨，丢掉了无奈，全心张望新的期待。如此愉快， 春风为起点缤纷色彩， 用心开创未来，幸福流传世世代代。新年新气派，好运迎过来，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，财富的明白你我齐灌溉，快乐天天在，平安笑语开。季节去又来，花又盛开，祝福已经悄悄到来。放下了感慨，丢掉了无奈，全心展望新的期待。如此愉快， 春风为一切添缤纷色彩， 用心开创未来，幸福流传世世代代。新年新气派，好运迎过来，生活的舞台越来越精彩，财富的明白你我齐灌溉，快乐天天在，平安笑语开。 生龙活虎迎新来， 舞狮彩星多精彩，紫气东来好气概， 如鱼得水吃得开， 真心诚意大家爱， 地灵人杰出英才， 迈向新年新时代，你我生活更精彩。 新气派，好运迎过来，生活的舞台。